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午后到傍晚阵风依然较大，加之空气干燥，户外需要注意防火，及时补充水分。此外，气温下降，天气进一步转凉，体感日变化明显，请注意适当添衣，防止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国庆快乐，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哎，你说要再放假，你是明年了，明年的元旦， 我还有好多年假没去呢。 哦，是吧？ 作为我们这种人来说的话，国庆 长假，您是哪种人？ 就是好多年假没有休的人来说，一旦有了假期，我们都不想出去玩，我们就想在家里好好的补一补那些想追没有来得及追的好戏。 我搭档多敬业。 我在回忆往事， 人岁数大了都这样啊。我们今天回忆点什么呀？ 我们回忆20多年的电视剧吧。 20多年来的电视剧 啊，好不好？ 那我们得选一个点呀。 选一个点，好吧？今年呢，有两部戏很火，《延禧攻略》和《如懿传》，这就让我想到了20多年前清宫剧那个时候是怎么拍的。 对，那时候您人到中年40岁，是吧？那时候您都追过什么剧啊？ 哎呀，那个时候啊，话说康熙、雍正。金枝玉孽甄嬛，细说乾隆微服私访，还珠格格刘罗锅。 哎呀，我还以为这么几个人他们是团队游去了呢啊！ 你看看出了多少戏哈、啊？那时候感觉是不仅题材好啊，数量多，角度丰富，另外呢，连歌曲大家都爱听呢。 对，就很经典。你想想，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啊，其实衔接的也很紧密，就是人物肯定也有重合。可能我们那时候看戏可没觉得，哎，这两部这不行哈、啊，这打架没有那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的切入主题就是从那些清宫剧里好听的主题曲进入。首先来听听康熙王朝的主题曲《向天再借500年》。 我特喜欢这首歌，而且我特喜欢唱这首歌的韩磊。 爱 是2001年拍摄的《康熙王朝》的主题曲啊。要说这《康熙王朝》绝对算是数一数二的清宫剧的代表作，导演是陈嘉林和刘大印，那么演员也是群星璀璨，陈道明、斯琴高娃、如萍、李建群等等。其实说起来，要用现在的话说，这也算是一部 IP 剧。 对，只不过这个 IP 质量非常高啊。这个二月河的小说《康熙大帝》在这个基础上改编的，很多朋友其实就喜欢看二月河先生的小说，然后看完电视剧仍然觉得哎不错，挺好，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是，这是第一次从历史证据的角度，算是浓墨重彩的来刻画康熙皇帝的一生。当年啊，收视率超过 13%。 现在的收视率是多少？ 现在管它多少呢，反正当年我们知道水分可能不如现在多。 我给你比较一下，我们一直说这个电视剧的收视率啊，今年电视剧超过一的都没有几部，凤毛麟角。当年《康熙王朝》收视率达到了13%。 是啊， 这就是比较。 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获得了中国电视剧产业20年百部优秀电视剧奖。他的这个主题曲呢，也获了不少奖。在08年12月获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视剧歌曲。要说这歌唱的那是感情充沛，而且韩磊演唱的歌曲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豪迈， 很大，这都是大歌， 非常大气，和康熙皇帝啊这种雄视古今的人物那形象是很契合的。所以说这个曲子也好，这歌词也好，包括他的演唱也好，都为电视剧增色不少。 而且这首歌啊，我们现在听起来它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当时一共录制了2天的时间，韩磊为了找到感觉，从第一天下午5:30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早上5:30，录了13个小时，反复的尝试，反复的琢磨。后酒的他还喝了2瓶红酒，给自己找那种状态。直到第二天清晨6点，韩磊终于找到了感觉，就是当时就清场了， 把所有工作人员都请出去了 啊，出去出去啊，然后自己关着灯一遍过关。 哎，请注意啊，是喝了2瓶红酒。 您这什么意思？您是多了少了呀？换的白的啤的呀？ 啊，多一点不行，少一分也不行 啊。 要说这个宫斗剧啊，也是清宫剧的一个重要门类。可以说截止到现在，大部分的宫斗剧都是以清朝为背景的。 哎，要说起来还真是。 是吧？ 明的真少，你发现吗？ 因为原来 其他的也少。 他们那些朝代的史料不如清朝多。 对，清朝是离咱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 特别是香港 TVB 的《金枝玉孽》算是早期比较优秀的作品。那之前我们的节目也分析过它的成功之处，就是触及了人性和当时的制度。下面我们来听听他的主题曲，男主角林保怡演唱的《儿女》。 梦半醒，我孤芳知这样寒冷，何为爱，无非凄风苦雨等，流着血，红着眼，就算多转几个弯，明日纵走醒，宿醉未散。从上一句到头来毫无乐趣，然而苦喊痛哭拉扯可是对，为何烧到猛火里，我都不介意伴随，话我知这身醒了又再醉。问苍天有几多快活儿女，我颤抖你的最大热还冷，沉下去从于枕边黑发间，定是错无力还，让爱主宰这世间，用你悲欢哭笑聚散。从上一句到头来毫无乐趣，然而呼喊痛哭拉扯可是对，为何烧到猛火里，我都不介意伴随，话我知这身醒了又再醉。问苍天有几多快活儿女， 还我知这生醒了又再醉，问苍天有几多快活儿女。 我发现就是香港演员有一个特点，是演得好唱得也好， 就比较全面。 要说这《金枝玉孽》是2004年拍的，黎姿啊、佘诗曼啊、邓萃雯啊、张可颐啊、林保怡啊，还有程豪是他的主演。讲述的是清嘉庆15年后宫嫔妃争宠、勾心斗角的故事。 嗯，当年啊是2004年8月份这《金枝玉孽》在无线电视台播出，2005年的时候这个剧获得了亚洲电视大奖最佳剧集节目奖特别优异奖，听听这个名儿啊 ，level 是非常高的。后来的宫斗剧多多少少其实都在模仿或者说是延续了《金枝玉孽》那种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 我们跟大家拆一下这个剧名啊，金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宫廷里的皇帝和嫔妃以及他们的子女，特别是儿子啊，金枝都是这个人中之龙凤啊。 嗯， 是在这个权力顶层的人物。欲呢就是欲望，那在关系复杂有可能一步登天，也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宫廷，每个人都有很多难以抑制的不可告人的欲望，不管是君临天下还是飞黄腾达光宗耀祖，还是说想要摆脱出身的困境等等，欲望在宫廷当中流动。 还有最后一个字儿，孽、 哦、孽， 这个是一个点题的字， 作孽的孽， no 做 no die 的那个孽是吧、 嗯、 没有孽啊。在实现现实欲望的过程中，其实每个人都要借助别人的力量，他自己可能无法完成上位的这个过程，那么别人呢有的时候是绊脚石，有的时候是他可以助力的一个肩膀。那所有孽字啊，其实是作为这部剧的一个时隐时现的线索，一直贯穿着他故事的发展和铺陈。 所以这就是金枝玉孽开创了宫斗剧的一个格局，那《甄嬛传》可以说是得其精髓并且发扬光大。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甄嬛传》的主题曲《红颜劫》。 斩断情丝，心又乱，千头万绪人纠缠，拱手让江山，低眉敛红颜，祸福轮流转，世间还是缘。 这《甄嬛传》呀，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在2011年出品的古装宫斗剧，是由郑晓龙执导，刘恋子编剧，孙俪、陈建斌、蔡少芬、刘雪华、李天柱、蒋欣、李学东、陶欣然等主演。它主要就讲述了甄嬛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那种特别纯情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善于权谋的一代太后的故事。从收视数据以及重播的次数，我们就能看出甄嬛肯定是接直到目前为止宫斗剧的一个高峰了，不仅在中国重播了无数次啊，每个假期我们都会看到在重播《甄嬛传》，它还走向了世界，让全球的观众都知道了中国古装剧的制作水准。那《甄嬛传》在制作上的讲究也表现在这种原声音乐上，刘欢呢为全剧创作了6首主题曲，以及还有很多这种场景音乐，音乐在表达主题烘托气氛上起到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后来《甄嬛传》可以说是获奖无数，加起来足有几十项，其中也包括红颜杰和凤凰于飞的最佳电视剧歌曲奖。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凤凰于飞。 秋落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努力看花，水中望月，飘来又浮去，觉来又生君去，无语翻云覆雨里，最亮清香惜良心相依，得来复失去，有时待合，有歌待吟，有心待相惜，往常相思往常相守，却空留金玉笛，一情相悦，一心相许，一身相偎，愿无相忘，愿无相负，又奈何恨与情，朝龙朝花游戏，真情莫诺终于随乱红飞花去，几番明月，几番朝阳，几番春风雨，可你风不解，随风了去。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四点游戏就暂告一个段落。我们提一个问题，您还记得戏说乾隆的主题曲吗？下半段我们接着来说， 一会儿见。 好的。 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本市北风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有3到4级的偏北风，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20度到12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偏凉。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一般放假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和亲朋好友相约去 KTV 唱歌。 这我10年前干的事儿，现在已经不唱了。您还有力气唱歌呢？您不说你工作特别忙吗？ 一般我们都是下了班去。 你下了班不都在地库里先坐上2个小时吗？啊，中年油腻男。 米夏，这节目还好不好做？ 然后就坐了2小时，发现哎，旁边几辆车里分别有好几个中年油腻男在陪着你啊。 哎，我跟你讲，前两天我们还真去了一趟 KTV。 哦，是吧？ 哦，我们有主题的， 唱的是什么主题？ 就分年代，比如说第一个半个小时是儿歌， 嗯， 第二个半个小时呢是校园歌曲 啊， 第三个 你就说第三个30分钟就得了呗。 啊，第三段呢是比如说那个 夕阳红 粤语歌有很多种，然后呢？ 第四个时段是西班牙语歌。啊， 错了 啊！ 第四个时段是日语歌。 啊，日语歌，你看你们，哎呀，真是人才啊！ 然后呢，我们还唱了很多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啊， 分时段的不同的主题。 是吧？嗯，我搭档就是个麦霸， 不是 我们的节目就 点歌的。 你看，动手 轮不到我， 动手能力也非常强。啊， 哎呀，米夏，你说你都不去 KTV 了。哎， 这岁数大了，里头太吵。 不是，现在去 KTV 都是岁数大的。 哎呀，下面这首歌啊，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嗯 嗯，节目上半时段结束，我搭档还留了一扣啊，就说《戏说乾隆》的主题曲，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问情》。 山川在，不懂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春花醉，爱像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诗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啊，海水永不干，天也望不穿，红尘一笑，和你更爱欢， 起太长的等待，春花醉，爱像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诗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是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啊，爱是永不干，天也望不穿，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 哎，问情，蔡幸娟和张继红一起演唱的。戏说乾隆是台湾飞腾电影公司和北京电影公司在1991年联合出品的，郑少秋、赵雅芝、江淑娜是这部戏的主演。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乾隆的三次微服出访，探访民情，整治贪官的过程，然后呢又邂逅了三位民间的女子，和他们产生了爱情故事。 这是出巡三次结识了三个女子啊！ 要说这是戏说呢，是不是乾隆第一次被这么恶搞，在当年 这六侠江南，结识了三个民间女子，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啊。 所以1991年这个戏啊在台湾先播的，后来呢在大陆播出，获得了第1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合拍片奖。在前两天央视的中秋晚会上，戏说乾隆的女主角赵雅芝和她的儿子一起演唱了这首《问情》。27年过去了，你觉得赵雅芝还是当年的赵雅芝吗？ 我觉得喜欢她，认为她是女神的听众和观众仍然觉得她很美，她冻龄哈。 嗯，大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岁月催人老啊。 只不过她老得慢一点。 这很显然，微服私访不是乾隆一个人的专利。戏说乾隆之后，影响最大的戏就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戏说乾隆拍了三部，《康熙微服私访记》干脆拍了5部啊，成了一个系列产品。而且张国立、邓婕、赵亮啊，这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这种形象了。那么《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的词曲作者都是非常厉害的，词作者是剧作家、著名的作家邹静之先生，曲作者是著名的作曲家赵季平先生啊，有这两位操刀，歌曲当然是非常好听了。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由戴娆演唱的片头曲《百姓的事牵着走》。 谁当家啊？ 其实君臣故事也是清宫剧一个很好看的品种。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表现的君臣关系都是以喜剧打底，展现君臣之间的这种斗智斗勇、互相牵制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物个性呢很丰满，故事有点曲折也很好看，所以这两部剧啊都非常有人气。下面我们来听听宰相刘罗锅的片头曲，由谢东演唱的《清官谣》。话说当年这部电视剧播的时候，这歌那也是响彻大街小巷。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一一而有，你就是定盘的心。什么是公？什么是名？什么是奸？什么是忠？嬉笑怒骂路不平，被万人不公。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多是老百姓， 那多是老百姓。 秤杆子挑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君。 天地之间有杆秤。杆子挑江山，一一而游，你就是定盘的心。什么是傻？什么是情？什么是理？什么是情？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留下多少好故事，那后人听。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一一而游，你就是定盘的心。什么是公？什么是名？什么是奸？什么是忠？嬉笑怒骂路不平，被万人不公。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多是老百姓， 那多是老百姓。 秤杆子挑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君。 天地之间有杆秤，秤杆子挑江山，一一而游，你就是定盘的心。什么是傻？什么是情？什么是理？什么是情？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有挑呀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心。天地之间有杆秤，是老百姓，秤杆子有挑呀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心。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要说我们追的电视剧啊，它其实是一种视听艺术的结合啊。这主题曲就有点像电视剧的魂儿啊，像它的核心音乐，它是一部电视剧的灵魂和精华。有的时候电视剧的情节你也都忘了，但是你听到那样的旋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代入感，有一种深深的陷入回忆的那种感受。 我觉得这一点咱们的电视剧做的就比美剧好。 嗯， 美剧当然有它的优点，情节很紧凑啊，非常的抓人啊，编排也非常的新颖啊，但是它很少有这种让你听完之后过耳不忘的主题曲。